以全光南为团长的旅日同胞祖国访问团10月6号前往万韶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访问团是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。